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个头不高，小眼睛，亮光分头，薄嘴皮儿，上台讲话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听他的相声就好比是三九天吃了个凉柿子那么痛快。他就是著名的天津快嘴李伯祥先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李伯祥先生和他的授业恩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佩茹先生的故事。李伯祥先生的师父赵佩茹是同代相声艺人中拜师最早的，所以就成了相声宝字辈的门长了。自从1937年开始与小蘑菇程宝坤搭档，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相声史上少有的一对火爆搭档。1951年4月，程宝坤在赴朝慰问中牺牲之后，赵佩茹一度改说单口相声和评书。1954年起，又与李寿增搭档合说相声，担任逗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赵佩茹、李寿增合说的相声小段《所答非所问》，请欣赏。 相声说学逗唱 啊，说点学点逗点唱点， 可是我们相声演员呢，有的是善于说的，有的呢唱得好，说这一个演员要都把他占全了，又能说又能学又能逗又能唱，这个演员还很少。 我还差不多。我差不多。 你什么差不多？ 说学逗唱啊。 你要说你饭量差不多，这我信。他吃的多呀，你这么大馒头一顿能吃七个。 我， 你连话你都说不利索，你想你这相声你能说得好吗？ 是啊，我说不利索那是外国话，中国话还有我不会说的。 我要问你，你说得上来吗？ 马上我就答复你。 贵姓？ 李，行吗？ 不行。我甭说问你，你看就这几个小朋友，这都比你小吧，我问谁谁也说得上来。哦，你知道你姓李，你会说这句，就算你这相声演员能说话，脑子快啊。你要真脑子快，这么着，今天咱们试试。 怎么试？ 我问你什么你不说什么， 这叫什么呢？ 这叫所答非所问。 我可不老明白的。 不懂啊？ 你举个例子说一下。 我问你啊。你吃饭了没有？ 我吃过了。 不行，这么说不对，这是错了。 怎么？ 你看，我问你吃饭了，你让我吃了，这叫所答所问了。 我叫你所答非所问。 哦，你要问我吃过饭了吗，我回答要说吃了吗，这叫错了。 哎，这是个错儿， 吃了就错了。 错了， 我没吃。 没吃也错。 我不饿。 还错。 我刚吃完。 更错。 我不懂您这国话。怎么说怎么不对，那怎么就对了呢？ 那怎么也不能对呀、啊！你让各位听啊，我问你吃了饭了吗？你问我吃了，没吃，不饿，一会儿吃。你怎么说也跟人家问你那吃了饭，这都挨着吗？他挨着的话叫所答所问吗？我叫你所答非所问。 我还是不了明白的。 还不懂啊？ 不明白。 我问你吃了饭了吗？ 那我应当说。 你说 啊、 嗯，我有脚气。 吃饭我有脚气， 你听这话挨上不呀？ 挨不上了，挨不上了， 对呀、啊，挨不上就叫所答非所问。人家问的你是东，你回答的是西，满不是一码事。 哦，这我知道了，就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这脑子得快。你要脑子慢，人家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那行啊，你问我多少句吧？ 我不用多问， 嗯， 就你这笨劲儿的 啊， 四句。你就出错， 问我多少句？ 四句。 您再放点尺码。 嗯， 四十句我也错不了。 嗨，干嘛四十？ 啊， 四句你不出错， 嗯， 我回头请你看电影。 你有钱吗？你舍得吗？ 我这几毛钱的事情吧。 这电影啊，我看上了。 不一定 啊， 咱当着各位来试一试。 可以啊， 四句。 四句。 各位您可得注意啊， 嗯， 您可得知道什么叫出了错没出错 啊，怎么叫错？ 您听我问呢，是东， 嗯， 他答的是西， 挨不上， 我们俩是两码事。 对， 一句两句三句四句过去， 嗯， 我就认输。 是啊， 我买张电影票给你， 你就拿回来吧。 这四句话有一句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答对了， 嗯， 这票我可就不给你买了。 嗯，那电影我也就不看了。 回答我要快， 一问一答。 哎 哎， 准备。 你就问你的吧，你啊。 您在河东住啊？ 我哥四。您听这句挨着上吗？这句啊？ 今天是礼拜几呀、啊？ 我父亲去年死的。 几儿推的头啊？ 火车比火轮走得快。 几句了？ 三句了。 完了完了，这电影票吹了。 啊， 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吹了？ 这票吹了。 怎么吹了 啊？几句了？ 三句。 哎，你看怎么样？答对了呀？啊，三句。这还行，这脑子还行啊？啊，三句。完了，满答对了，这就完了。问什么说什么，你不行不行， 这 不行不行不行。 三句也在内。 哎，咱俩讲的是四句啊，那三句你答对了就完了。 不对不对，这回我是没留神。这刚再问我就错不了了。 再问可错不了。 那是啊。 哎呀，您这大褂厚点啊。 我属虎的。 马三立没来吗？ 我肚子不疼。 几句了？ 我不爱戴帽子。 错了。 没错。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赵佩茹、李寿增合说的相声小段《所答非所问》。赵佩茹先生一生收徒众多，李伯祥先生就是赵老的大徒弟。李伯祥先生1938年出生于北京，自幼跟随父亲相声艺人李杰臣学艺，六岁时就在南京贡院街的金谷茶园首次登台演出，被称为小神童。1949年冬天，李伯祥拜在赵佩茹门下，拜师后啊，他刻苦钻研相声艺术，并在师傅的帮助下形成了自己快、爆、脆、准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由李伯祥、杜国之合作的相声小段《学外语》。 演员跟观众啊，老得打成一片 啊。 您看我到过很多地方， 是吗？ 我跟观众都能建立感情 啊。 什么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我都去过 啊，去过不少地方。 我不单到过中国的大城市 啊， 我这个人饱学鸿儒、啊，我还到过外国 啊， 到过很多外国。 哦，您还出过国？ 如果我没到过外国，刚才那个外国那些人名我背得这么熟 啊？是啊， 到过外国。 那我问问你、 嗯， 你都到过哪些国家呢？ 我到过欧洲， 哦， 欧洲到过英国， 你说说， 英国 啊， 英国、美国，英国、美国、法兰西、欧洲、非洲、奥地利 啊， 印度、缅甸、土耳其、南斯拉夫、匈牙利 啊， 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呀， 您都到过的， 一个都没去， 这不废话吗？那你说他干嘛呀？ 去过、啊，我到过英国 啊，去过英国 啊，我在英国待了八年， 待八年。 对了。我在英国做过事情， 做过什么事儿？ 待过八年、 嗯。 我在英国这个苏格兰、英格兰、什么威尔士、北爱尔兰都到过。到过利物浦、格林威治、 嗯， 最后在伦敦那会儿做过事情。 做过什么事儿？ 伦敦 啊， 伦敦，您知道唐宁街十号撒切尔夫人那个首相官邸 啊？知道。 我在这旁边一走， 哦、 那不就是白金汉宫那个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坐殿的地方 吗？啊，对对对， 就是对过有个皇家花园、 嗯， 皇家花园对过有一个伦敦文学院、 啊， 文学院旁边有一小胡同， 嗯， 我就在那胡同里头 干嘛呢？ 我在那卖过海螃蟹。 哎呀，好容易出趟国，他还卖螃蟹， 搞贸易， 嗯， 待了七八天， 嗯， 我英文说的特别好， 是啊， 啊，观众对我们欢迎， 嗯， 我们谢谢，英国人不说谢谢， 说什么呢？ 叫 thank you， 哦 ，thank you，thank you， 管先生不叫先生， 嗯 ，Mr， 哦， 管女士叫 Miss， 对， 俩英国人见面说话呢也比较有礼貌， 怎么说？ 英国人见面说话这个味儿 啊。 Mr. Pleasant, how do you do? I'm very, very thank you. Where you want to talk? Straight to Sam City. 嘿，全会。 咱这个英文怎么样？ 不错。 好吧，明天见了。 喂、哎、喂、哎， 我走了。 哎，您回来。 外边有俩记者访问我。 谁访问？你叫记者先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我跟您有个事儿商量。 什么商量？ 您英文说的不错， 哦，不错不错。 您能不能教给我几句英文呢？ 哦，教你英国话。 哎，英国话， 好啊， 行吗？ 助人为乐， 啊、 这个事情我帮忙。 啊、 你学吧、 啊， 学英文，你学什么？ 啊、 学称呼，学先生，学女士，是学这样吧？ 嗯、 啊，英国人管爸爸叫 father， 母亲叫 mother， 哥哥弟弟叫 brother， 姐姐妹妹叫 sister， 我喜欢你就给 love you， 再见吧叫 goodbye。 嘿。那还全会， 你学哪句？ 嗯， 我教你。 我不学这个 啊， 我要学几句啊，跟我们演员生活有关系的。 哦，跟你们演出有关系的。 哎， 行行行，你学哪句？ 行不行？首先呢、 嗯， 我学一句啊， 嗯、 这个女同志， 嗯、 女同志梳辫子，英国话怎么说？ 哦，女演员 啊， 女同志梳辫子， 嗯、啊， 女同志梳辫子，按英国话怎么说？ 哎， 哎呀，这句话，你有点难为我。 怎么？ 它不像一般的话 哦。 你见面问个好 ，How do you do？ 这个大伙都会说。 啊、 女人她梳辫子就好像个土语，她是个冷门，她这种话不好说。 嗯， 没有一定的外语的功底说不了。 哦， 我得先拼音啊。 还得拼音。 女人梳辫子 啊。 女人梳辫子。 嗯。 女人梳辫子是 ，A B C D E F A D C B One Two Three Four Do Re Mi， 子丑寅卯辰巳。 子丑寅卯啊。您这里还有相面呢， 拼音， 这叫拼音。 拼音啊， 嗯， 别着急啊，梳辫太冷门了，这个，女人梳辫子啊，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想起来，注意听着， 嗯，哎， 女人梳辫子 啊， 女人梳辫子叫这个，叫闹闹闹，叫闹上三不是一块事儿。 您再说一遍， 不好说呀， 嗯。 哪儿上三姑一块儿的？ 哦，您看我学一学像不像啊？梳辫子， 哎，带嘟噜啊， 叫哪儿上三姑一块儿的？ 哎， 行吗？ 基本差不多。 我回家再练一练。 行行行， 我再学一句。 哪句？ 这个女同志烫发英话怎么说？ 不梳辫子了 啊。 女同志烫发 啊， 烫发也不好说。 嗯， 烫发啊， 嗯、 烫发 ，no no no no no， 烫发。 哎， 叫。叫哪儿上圈儿快快带圈儿的，这回的音差不多。 哦，我再学一学。 哎， 叫 哪儿上圈儿快快带圈儿的。 嗯， 你来吧。 哪儿上圈儿快快带圈儿。 哎，差不多。 我笨点儿，我笨点儿。 行行， 我回家慢慢练， 慢慢复习吧。 我再学一句。 哪句？ 这个男同志留分头怎么说呢？ 你跟脑袋干上了？留分头 啊！ 你不许刮胡子吗你？刘分头叫这个叫脑袋边上一朵印儿的， 哦， 留分头嘛，就拿不来钱一当人。 哎，差不多了吧、我该走了，没事。 不，我呀，脑筋不太好 哦， 您再给我复习巩固一下行吗？ 复习一遍 啊， 复习哪句？ 先来头一句。 头一句， 女同志梳辫子。 女同志梳辫子 啊， 复习复习 啊， 不单你复习， 嗯， 连我忘了都差不多了。 嘿， 我得先琢磨啊，刚才我说的什么来着？女同志说，哦，想起来了，女人梳辫子 啊， 梳辫子叫这个叫拿着扎三块一块扎的。 哎，您能不能把这速度放慢一点？慢点。 英国话速度快，它不能放慢了。 您慢点， 我为照顾你，照顾你，叫你学得会。 啊， 慢点 啊！ 拿着香三股一块肉，这懂了吧？ 还能慢吗？ 慢是还能慢 啊， 说的太慢了就没意思了。 什么叫没意思？ 大伙儿听得差不多了，你还听不懂啊？ 听不懂。 再慢点， 再慢点。 真笨，我告诉你傻。拿着香三股一块肉，看不懂、啊？ 您再慢点行吗？ 脑袋上三股一块肉去。 哎呀！ 对不对啊？ 脑袋上三股一块绕着呀、啊， 辫子不是三股绕着吗？ 对，四股那是麻花。 对呀、啊，两股那不油条吗？ 这英国人说理呀、啊， 有道理、啊。 那么女同志烫发呢？ 烫发叫这个叫拿着上圈的快玩带圈的。 您把这句话也慢点成吗？ 脑袋上缺了拐弯带卷的。 脑袋上缺了拐弯带卷的， 都立起来成刺猬了。 对，女同志花三块多就为要那卷， 对不对啊？还想哪句？ 那么男同志留分头呢？ 留分头简单，一句你就会了。 嗯， 脑袋边上一道印儿的， 脑袋边上一道印儿的， 真的够聪明。 哎，那么英国话要管剃光头呢？ 剃光头叫脑袋上没毛锃亮的。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 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李伯祥在跟随赵佩茹学艺的日子里，对两件事情的印象最为深刻。1953年在上海演出《北方曲艺大会》，赵佩茹先生和张永熙先生与李伯祥搭档群口节目《训徒》。由于师傅的演技高超，包袱翻斗十分巧妙，李伯祥在台上笑场了，而且是那种止不住的长笑。下场后啊，赵先生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从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看出赵佩茹先生对徒弟的教导是多么严厉。不过，也正是这种严厉，才造就了今天的李伯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顾三轮》。 相声嘛，它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不错。 四门功课， 哎， 说学逗唱， 对。 演京剧也是综合艺术， 是吗？ 演京剧啊，必须要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是吗？ 老生出来不许摇头， 哦， 行动特别稳当， 嗯， 得大大，得，这么一出来，您看着特别稳当， 嗯， 得。这种动作叫正观， 正观 扶扶帽子。 是 京剧的表演有很多地方是抽象的， 对， 说明是扶帽子， 嗯， 实际离帽子还一尺八呢。 是啊， 得，这是吕然， 吕然， 您看它好看， 嗯， 两只眼睛有目标， 什么目标？ 不许胡瞧， 啊， 看楼上的护楼板， 哦， 保持平衡， 嗯， 照顾全面， 啊， 老生的眼睛要放平， 哦，平着看， 大花脸就不行了。 怎么看呢？ 眼睛往上看， 哦， 显着脸盘子大， 是吗？ 威风。 您来了， 嘿，大的苍苍把翠灯苍， 嗯， 晃起起起起起，眼睛往上看， 哦，往上看， 青衣花旦就不行了， 是吗？ 眼睛往下看， 哦， 转眼 往下看， 红娘啊，金玉奴啊，香罗带，红楼二游啊，那个那青衣花旦出来，眼睛往下瞧。 您来了， 大，抬个铃，抬铃，抬铃铃，抬个铃铃。眼睛往下瞧， 哎，往下看， 好看。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怎么商量？ 咱让他们换换，行不行？ 怎么换？ 这个青衣花旦出来，眼睛朝上看，行吗？ 眼睛往上看， 啊， 花旦出来这回， 您来了试试。 大，抬个铃，抬个铃，抬个铃，抬个铃。 样，这个 这不怎么样， 是不是？ 哎，咱让你大花脸出场，往下看行吗？ 花脸出来往底下瞧，那更难看。 您来来， 嘿，大的苍苍把翠动苍，哐起翠翠翠翠翠翠翠翠。 您这干嘛呢？ 找烟头呢。 找烟头呢， 不好看。 哎。 京剧的动作道白，大家是又爱听又爱看。 对， 只不过这里边有一个范围。 什么范围啊？ 他这套动作跟道白只能在舞台上这样。 嗯， 在日常生活不许可这样。 为什么？ 日常生活最好说普通话， 哦， 不容易闹误会，出不了笑话。比方说有一位同志上火车站送朋友，回家晚赶不上汽车了，打算雇辆三轮车，最好说普通话。 怎么说呀？ 三轮车同志，您登到我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得说普通话。 要不这样呢？ 你不能强调，你说那京剧呀，艺术美，我把它搬下来搁在马路上雇三轮， 我看一样， 那就出笑话了。 也不见得。 你不相信，咱俩来一回。 咱俩来回。 来回京剧演员走在马路雇三轮， 行， 那多笑话。 咱来回。 你出来一种姿势，嗯，嘿。大的苍苍把翠动苍，晃起翠翠翠翠翠翠，晃啷翠嘞，晃啷翠嘞，晃啷翠嘞，晃啷翠嘞，晃啷翠嘞，晃啷翠嘞，苍头上不戴紫金冠，帽身上不穿这蟒龙衫。 得得， 今日闲暇无事干，溜达溜达到北大关。大大的苍嘞嘞苍，俺相声演员李伯祥是爷。 这是他。 今日闲暇无事，准备到北大关那里，喝上两碗热热乎乎的羊肠子。 嗨，您瞧他吃这玩意儿， 怎奈这路途遥远，这便日乎是。好， 该我的了， 就是 三轮车呀。 回呀，那旁有一辆三轮车儿，戴某上个天鼓来，苍前苍三轮车通知起了， 请了请了， 向后等到北大关，你要我多少钱？ 哦，你要到北大关吗？ 真的是， 你给八毛钱好了。 你带怎讲？ 八毛钱好了。 当真八毛？ 当真八毛？ 果然八毛， 果然八毛。 扎扎扎，哇！提过了三轮车，你把车子蹬过来，在某家上个车， 你站得定得了。 嗨，大雷， 苍苍苍苍， 哎，苍， 坐直了， 哎，扛起担。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李伯祥、杜国志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雇三轮》。赵佩茹先生不仅教学严谨，而且择己更严。有一次，赵先生让李伯祥给他说说拉洋片，想跟他学唱小金牙苏州夸美人的唱腔，这可把李伯祥吓坏了。师傅怎么能跟徒弟学东西呢？赵佩茹先生表示，由于多年不演了，有些生疏，的确是虚心来向弟子学习的。李伯祥这才放心，给师傅一字一句的哼唱做示范，直到师傅学会学对为止。赵佩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对艺术极其负责的人，他的这些优良作风也在李伯祥身上传习了下来。 小小说说想想，天色已微亮，爱像出生的朝阳，晨光虽然美丽，我却懒得欣赏，只看你迷人的脸庞，喜欢看你眼角笑意，你弯弯中叫人沉迷，直到夜已经才恍然的清醒，爱意那么近，就是我心上的人，一颗心为你痴痴缠缠，打开我心门，让你唱出一生，每一天每一夜 来的那么深。笑笑说说想想，天色已微亮，爱像出生的骄阳。晨光虽然美丽，我却懒得欣赏，只看你迷人的脸庞。喜欢看你眼角笑意，弯弯中佳人沉迷，直到夜已静才恍然的惊醒，爱意那么近，你就是我心上的人，一颗心为你痴痴缠缠，开我心门，让你唱出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爱得那么深。笑笑说说想想，天色已微亮，爱像出生的骄阳。晨光虽然美丽，我却懒的欣赏，只看你迷人的脸庞。笑笑说说想想，天色已微亮，爱像出生的骄阳。晨光虽然美丽，我却懒得欣赏，只看你迷人的脸。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提起笑星高英培，观众自然会想起他表演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相声，《皆大欢喜》《教训》《不正之风》《跳舞风波》等作品，那切中时弊的内容，那幽默诙谐的语言，那生动形象的表演，总是令人捧腹大笑，回味无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高英培先生和自己的授业恩师赵佩茹先生之间的故事。赵佩茹先生艺名赵宝琛，师承相声老艺人焦寿海，是相声宝字辈艺人中的门长大师兄，他以功底深厚、活路宽阔、捧逗俱佳、用字准确、细致入微而闻名于相声界，因此备受同行们的崇敬。从1962年起，他与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合作表演了一大批观众喜闻乐见的相声作品。下面 我们就来欣赏一段由赵佩茹、马三立合说的相声小段算卦。值得一提的是啊，马三立先生在这个段子中任捧哏，一起来听。 这个算卦呀，相面，这是个宿命论， 灵不灵啊？ 不灵， 不灵啊！ 你看现在谁还相信？ 哦， 谁也不信， 不信这个。 因为每位同志经过学习，政治觉悟提高，不相信这套， 知道他是骗人的， 可也不能说都不相信。 嗯， 还有少数的人呢。相信 那是极个别的， 有的晚不晌儿闯胡同，打着那小锣当当，还真有的人呢，开开街门呢，怕街坊瞧去。 干嘛呀， 先生？您领进来 哦， 五毛啊， 算这卦， 就这一会儿功夫，五毛给他。 嗯， 你叫他把你数了一顿，你还给他五毛钱。 你瞧， 你说这五毛钱你干什么不好？ 吃什么不香？ 还有的人这样呢，诚心诚意，先生，您受累吧。您看我们丢点东西，找得着找不着啊？ 让那先生给算算。 你说这人可多糊涂？ 怎么？ 你瞪俩大眼睛找不着，他瞎目合眼哪儿给你找？啊， 他打听到了，还刚才还打听到呢吗？你这是让他找东西。 可是他们也有一套。 嗯， 你别看他们骗人， 哦， 他们有一套方式方法。 什么办法？ 你看过去这个三不管啊， 啊， 有多少份儿？有的一张桌子，有的摆着挂盒挂子儿。 是啊。 有的六爻。 嗯。 有的什么也没有啊，拿着一块石板， 嗯， 白粉笔啊，他瞎往上画了。 画什么呀？ 有的时候他在上面，你不知道他写什么，他写完了，他把石板往这一扣，只要打眼头里走，他就叫你。 嗯， 愣拍愣撞。 是啊。 哎，同志，哎，同志，请过来，快快快！ 哦， 别害怕啊。 嗯， 不要钱。他先稳住了你。 干嘛告诉不要钱？ 告诉你不要钱。 哦， 这不要钱一定是白给你谈了。 啊，就这样吗？ 这位听不要钱呢。这位就凑合过来， 真的不要钱， 不要钱的啊！ 嗯， 我送你两句， 那来吧。 我也没事，你也没事， 好， 咱俩是闲谈。 对 啊，你的工作好吗？搞的工作很顺利吗？ 嗯，那说什么？ 这位啊，先生，我现在没工作，这句就蒙对了。 怎么？ 哦，没工作。你看，先生就知道。看得出来你没工作，这给你写着呢。 嗯， 一翻个 这石板上写着什么？ 写俩字，没有。 没有， 你看认识字吧？没有。这没有是没什么，就是你没工作，因为你这人对工作是不安心，这山望着那山高，什么工作你都不踏实，觉着不适合。 对， 这个样子你的前途有害。你掏两毛钱呢，先生细细给你看看。 哦， 什么工作也没有，两毛钱归他了。 对， 就是这句蒙对了。 你说这个巧劲儿吗？ 你说这位要有工作呢， 人家说有工作呢，怎么办呢？ 同志，你的工作啊，我歇班，这一句就完。我今天休息。 嗯， 你说这石板怎么翻过来？ 你翻没有怎么着？ 他有主意。 哦 哦，有工作， 有工作。 你结婚了吗？ 嗯， 打工作改为结婚了。 是啊。 有对象没有啊？ 那说什么 啊，先生，我还没搞对象。先生就知道你没有对象，这儿写着呢，没有。 哦，又改了对象了。 没有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对象。 哦， 因为你这个人呢，眼太高，看了很多人，经人介绍，你认为都不合乎你的理想。照这个样子，你这个对象很难搞，你的心里也是犹豫。这么着，你掏两毛钱，我给你看看， 好吗？ 到这儿也是两毛。 对了， 说我要有了对象，我结婚了， 有媳妇儿。 他问你有小孩没有？ 小孩？ 你有小孩？问你有父母没有？有哥们弟兄没有？反正问到哪儿也没有就翻过来。就算你家全有，他还问问 你有岳父没有啊？ 岳父也管呢？ 哎，连那头他都管。 好嘛， 有一次把我给乐的，我正看见呢。 是啊， 就是冷天。 嗯， 他写了俩字没有，往那一扣。 嗯， 往过一叫，这位全可人。 怎么着？ 问门有门。 好嘛，什么都有。 同志，请过来。白谈呐，奉送你两句。你工作怎么样？ 我休息。 休息？那有工作。 哦，好好。有对象没有？ 有，结婚好几年了。 得。 跟亲有小孩一样一个。 嘿，一样一个。 一姑你小子都挺好。 没有没有的了，都有了。 你父母啊都很结实。 好嘛。 你的弟兄，我是一哥哥一兄弟，兄弟上学，哥哥也有事儿。哦，姐妹呢，我俩姐姐一妹妹， 太全可了， 满全可。你有岳父没有？我连小舅子都有。 哇， 小姨子大姨子都有。买卖 完了，没词儿。 不没词儿，他也有， 这怎么办呢？ 哎呀，同志，今天多冷啊，怎么你身上连个皮猴都不穿呢？ 嗯， 啊，先生，我没有皮猴。啊，我就知道你没皮猴，这儿写着呢，没有。 啊，这也算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赵佩茹、马三立二位合说的算卦。1948年的8月15号，高英培经人引荐拜在了赵佩茹门下。高英培先生是喝海河水长大的，他从小就经常到茶馆、相声场子去偷偷的听相声。高英培家境贫寒，10几岁他就到一个纸店学徒，正是在纸店学徒时认识的一位同事把他介绍给了赵佩茹先生。高英培先生原名高敬昌，那高英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老蝉吃鸡》，听过之后，红酒再告诉您高英培先生名字的来历。 你有福啊。 有什么福啊？ 结婚了吗？ 结婚了，三口人，俩大人一孩子。 那甭问，您准有一个好爱人。 那没错， 会料理家务。 嗯， 您瞧 怎么了， 把他捯饬的， 嗯， 又白又胖，小辫发亮。 谁小辫发亮？我哪有小辫啊？ 没有小辫你也是幸福幸福人。 现在呀，谁家生活都幸福。 嗯，我们家幸就不服了。 什么叫幸就不服？ 我们家就不服幸。 你看又不服幸了。 不是，我们家那句话怎么说？不幸福了。 您怎么不幸福？ 你看 您经常的跟我说， 嗯， 您家里边就老两口， 嗯， 孩子们都在外地，不用您惦记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什么难念的经？ 别提了，谁让我摊上了你。 你摊上什么了？ 我这老伴儿不会过日子 啊， 嘴馋。 哦， 整个一老馋毛。 你这么说话不对。 怎么 老两口怎么给人起外号呢？ 眼睛是老馋毛啊。 什么叫老馋毛？ 你看 老年人嘛， 嗯， 他就是爱吃点这个， 嗯， 爱吃点那个， 嗯， 嘴里边有那么点毛病啊，馋一点。 那还是老馋毛。 哎，你瞧我倒替他说了。 确实这样啊。 怎么样？ 人家谁的过日子不都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 发完了薪之后， 嗯， 先买粮食， 对， 买日用品， 哎， 留点零花，剩下钱存在银行里头。 没错， 又支援国家建设，自己又能得利息，这叫一举两得。 对呀， 我们家可不行。 您家里头怎么样？ 我们两口收入300来块。 300多块钱不少了 啊。 您存多少钱了？ 上哪存去？ 银行啊。 哪银行？ 你看你们家出胡同口就是建设银行营业部啊。 我给人添那麻烦干嘛？ 怎么叫添麻烦呢？ 那可不，孙子还没取得快了。 怎么取得快啊？ 挣着俩钱不够他买吃的。 买什么吃的？ 哎呦，他什么都吃啊。 他都吃什么？ 逮什么吃什么，各种的糖， 嗯， 开花豆， 哦， 萝卜，青果糕、红果烙、炒红果、杏干、面包、波饼、老豆腐、馄饨、面茶、香瓜、玉米、豆腐条、大白脸、桃子糕、松花鸡子、腊肠、香莲果馅、茄糕、可口可乐、旧辣椒，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吃的东西， 这叫胡吃海塞。 最可气的能吃鸡。 吃鸡怎么可惜呢？ 嗯， 老年人吃点鸡对身体有好处。 他这吃鸡跟别人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哎呦，发刊这么一吃啊， 嗯， 玩了命了，一瞅那鸡就不动窝了。 是啊， 馋到这种程度。 嗯， 发了心什么都没买，先出去买两只鸡。 买两只 啊，懒巴色就把它炖上了。 哦， 天还没亮，我起来之后一看，一地鸡骨头。 鸡呢？ 我就问他，我说嘿，昨天晚上咱家的闹黄鼠狼了吧？ 哦， 你再看他，哎呦，事先也没有跟你联系，我主动的，胃口太需要了。 哦， 跟你说实话吧， 怎么了？ 没等炖熟了，我就把它吃了。呵呵，我但是没有全吃。 嗯， 我给你剩下一个鸡头，两个臀部。 您瞧，留着东西， 你把它吃了吧。哦，亲爱的， 还亲爱的呢。 我是，你瞧，你给我留着，你怎么就给我留俩后出气儿去了？ 您也太幽默了。 你说你，我就纳闷儿啊。 纳什么闷儿？ 你这么馋，这么吃，你怎么不闹胃病？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怎么？ 你不能盼着老伴得病啊。你说这话俩人伤感情。 哎呦，您可千万别提感情。 怎么别提感情啊？ 一提感情，我们俩人的感情得分上半月下半月。 上半月是 我们是恩爱的夫妻， 下半月呢 无情的仇敌。 啊， 我就怕呀，说实话吧，盼来盼去我就怕这个月有大病。 怕什么大病？ 因为每月15号是我们两个人的转折点。 哦， 一有大劲我们得吵16天。 算得还挺清楚的。您说说怎么叫上半月是恩爱夫妻？ 刚发完心呢，有钱呢， 嗯，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 哦， 瞧着我也漂亮，看着我也顺眼，我们两个人那真是紫萝卜。 怎么讲？ 心里美。 嗯， 24K的黄金 那是 足了个透。 呵呵，下半月怎么变无情仇敌了？ 钱花完了。 哦， 想吃什么不行了，想买什么不行了，我们俩人在屋里一坐，整个是黄鼠狼烤火。 这怎么讲？ 毛干转劲。看着我也不顺眼了，笑着也歪了，簸箕也斜了，打这就没话了。 哦， 一说话他就跟我9点1刻， 这是 横着。 你就别说俏皮话了。 嗯， 你呀 啊， 得想一办法你帮助帮助他。 帮助了。 怎么帮助的？ 我找了个上半月。 干嘛找上半月？ 有钱呢， 心情好， 刚发完心，他买什么都行，他痛快。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俩商量点事儿。我跟你说，咱这个日子可不能这么过了。 嗯， 你看国家吧都艰苦奋斗， 对 我们家庭呢应该勤俭节约。 没错， 艰苦朴素，那勤俭持家嘛。另外花钱呢得量入为出，计划着点。 哎， 你花的也太浪费了，你也太馋。我这么一说他跟我急了。 怎么急了？ 得了得了，干嘛呀，把我们馋花的费死的。 够费的了。 怎么准馋吗？ 嗯， 不就吃个鸡，你还少管我。 怎么了？ 跟你说实在的，我从小就爱吃鸡。 哦， 打做姑娘的时候就吃鸡。不瞒你说，你想管我，你打听打听这姑奶奶，哎，她长一辈儿。 这就快打起来了。 我说你什么叫这会我怎么说？哼，你可太难了你。 嗯， 你照这样生活咱不行啊。这个你瞧瞧，上完怎么办？ 你呀 啊， 你得采取点措施。 我采取措施？ 采取什么措施了？ 我不给他钱。 不给他钱？ 钱我掌握着。 哦， 买什么东西他得跟我说。 嗯， 我一提买鸡呀什么的我就不同意。 这办法行。 我看你怎么办。 哎， 办法行啊，他比我招还高呢。 他有什么招？ 不给钱没关系，人家卖东西。 卖什么东西？ 什么都敢卖。 是啊， 逮什么卖什么。 怎么卖？ 那天我一套演出服，公家给我做的。 嗯， 200多块。 对呀， 我要演出找不着裤子了。 裤子呢？ 哎呦，我这裤子哪去了？你看他，哎，你翻的什么呀？ 啊， 找什么？我说我裤子呢？裤子啊，哎，在肚子里了。 裤子怎么在肚子里呢？ 对了，我给换鸡吃了。 拿裤子换鸡吃了？ 门口来个卖烧鸡的。 嗯， 买吧没钱。就在这时候来了收废品的。 是啊， 顺便把我这裤子拿出去就问，哎，收废品的，这裤子卖了你要吗？ 人要吗？ 啊，要啊。要多少钱？你给多少钱？你看你买东西你怎么问我给多少钱？ 我们收竹瓶子的5分钱一个。 那我有夯实，这玩意儿没夯实。 等会儿再动啊。卖鸡的，你鸡多少钱啊？ 他说什么？ 2000一斤。 哦， 那大个的多少钱？ 嗯， 那不写着呢吗？ 写着什么呢？ 没瞧见。 2斤4两，14.4块。 哦，好，你等一会儿。哎，收废品的，这裤子你给14.4块吧。 嗯， 卖了，换鸡吃。 哦，这么裤子就进肚子了 啊！我跟你说，我你这都像话吗？怎么不像话呀？我们这叫横向联合，互通有无。 那他真可有的说，还 有的说 啊！ 最可气，他满是不借钱。 上哪儿借钱？ 哪哪儿都借。 跟谁借了？ 街坊四邻呢。现在我们的街坊一瞅见他都躲着走啊。 是啊， 不光这个，派出所 啊， 居委会、粮店、副食店、存自行车的，连火葬场他都能借钱。 你都说悬了。 一点都不悬。 怎么不悬？火葬场怎么借钱？ 他们单位啊开追悼会， 嗯， 叫他参加他就去了。 是啊， 走到半道上就看你一只卖鸡的。 看你一卖烧鸡的。 摆个摊啊。 啊， 不是一只。哎呦，这俩车的漂亮。车上搁一大盘子， 嗯， 一盘子满了鸡，戳一牌子， 牌子上写着 正宗道口烧鸡。 哦， 看完了这个他动不了窝了。 是啊， 把他这大馋虫就逗上来了。 嘿嘿， 站着看更难过，一想就开追悼会去了。去吧，开完追悼会跟老师傅说，老师傅真给你添麻烦，我出来太慌没带钱 啊， 您借我10块钱吧。 跟人借10块？ 您要不放心没关系。 干嘛呀？ 我这有居民证。 哦，把居民证压在人那儿了。 压在您这儿，拿着钱出来了 啊、 嗯！赶紧找人卖烧鸡的，花了8.6块买了一只鸡， 还剩1.4块 买了瓶啤酒， 买连吃带喝，他是够馋的， 就坐在马路边上就把它吃了。 哦， 愣打火葬场走回来的， 走着回家了。 走到家一进门，舔着脸还跟我说呢。 说什么呀？ 哎，我跟你说啊，你拿10块钱，赶紧去给我赎去。 赎什么呢？ 赎我那居民证去。 哦， 说那把钱干嘛了？我买鸡吃了。我说你怎么馋到这种程度？你还别提这个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说什么实话？ 我今天开着追悼会，我心里特别的难过。 怎么呢？ 你看他不是跟我对脸坐着办公，没想到就走得这么早。 嗯， 把孩子大人都扔下了。哎呦，这小男孩过来给我一鞠躬啊，我这眼泪扑嚓扑嚓的掉。我跟你说，我今天跟每天吃鸡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每天我是高高兴兴的在那吃鸡， 嗯， 今天我心里特别难过，吃着鸡这眼泪扑嚓扑嚓，你这掉了多少对儿？ 哦， 我一听我还得认便宜。 你认什么便宜？ 得亏他难过 啊， 才吃了一只烧鸡。 他要不难过呢， 那一盘子不得归他。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说起高英培名字的由来，的确有点传奇色彩。据高英培先生的儿子高玉林透露，父亲高英培第一艺名是高伯堂，后来拜师之后啊，师父非常喜欢他，决定给他取个艺名，就把女儿名字中的一个字英赐给了徒弟高英培。正在谈话间啊，京剧大家谭小培进来了，说我也喜欢伯堂，把我最后一个字给他。于是相声演员高伯堂就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高英培。高英培是个相声坯子，赵佩茹老师也精心授艺，徒弟刻苦学，师父精心教，才使得高英培先生日后能荣膺全国十大笑星之一。高英培先生的相声风格隽永洒脱，幽默大方，善于理解人物，塑造形象。他用精湛的艺术创造了一大批像二他爸爸、万能胶这样的人物，十分深入人心。聊到这里啊，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最后送上一首来自江美琪的《想起》，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有个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问一问茶的香气，哼一段